穿。 满打响马，千帆被擒，就该认罪。如今又来送死，来，谁去斩了？ 斩！ 啊，老大王，此人不是响马，乃是李承乾，不快擒出。 你是怎么知道？ 此人善使霹雳双剑，武艺高强，卑职去年因公至此，曾与他会过一面，故而认得分明。啊！ 咚！你既是历程不快，就该前来认罪，你为何闯入大宴？ 是拨快秦琼，只因拿不住响马，特地前来请老大王传下一支将令，将小人名正典刑，也好与冀州府大小官员开脱赎罪。 看你不吃一大的事，有点良心，学学胆量，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好，你既然有此好心来见本阙，为何自称响马闯入大宴？讲。 老大王，小人乃是小小的捕快，若不冒称响马，怎能见着老大王？况且老大王一对九龙神棒，天下无敌，趁此机会也好领教我领教。 老夫九龙神棒如何？ 哎呀呀呀，说九龙到九龙，吓坏山东小秦琼，秦琼一对霹雳剑，好似雀鸟与大鹏。 什么强？ 雀鸟与大鹏。 好秦琼啊！ 像这龙一杆 声势浩大，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，五十一伙。如今将他二人斩首，灭了活口，这赃物何处取放？那鱼胆何处取拿？使得小娃逍遥法外，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。 不是你提醒老夫我莽撞了，只是行程经济怎能担过审问？ 不难，老大王传下一支将领，将这两坨响马接往李城大堂，问过水落而石出，人赃俱获，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？ 如此看来，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。 老大王夸奖了，小人情愿解押响马。 且慢，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言讲。王周铁令， 来 将响马押解李也臣。 得令。 哎，二哥，您可真有胆 子，不可多讲。 走。 铁胆子，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，回来之后定有升赏。 这个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？ 大王啊，用怎能不遵之事，家有老母，必须禀明才是。 好，稍使好跑一枪，即刻罢印。你要速去速回雁门。 再做商议。 二哥，成游之事我等尽知，但等二哥回来商议，樊于劫牢，大翻山东。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，余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。 确实为何？ 杨林的大军在此，大救陈友二位，是怎能下手？不如转走那杨林，只是家有老母，放心不下。 二哥但放宽心，你母既是我母， 你要记住呀。 当面谢我。好好一想，杨林即刻把银与兄不能救天元，众家国的马到成。 好不容易好。 先生安排 是， 樊胡联名二位贤弟， 哎， 收到衙中准备公差衣帽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

十五，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。埋伏鱼雷火炮，敌也不防。这下万诺奇葩，高挂琉璃灯塔，低射断命的佛枪。难舍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也者， 啊！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安焉能见死不救？ 天宝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了。 哎，哥哥，看见了没有？ 看见了。 在本月数日，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，我看这里可有点猫腻呀。 嘿，我也为此事一心， 哎，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， 嗯，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知道便了。 行， 好。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哎，三哥， 来吧。 那秦二哥几儿才能够来呀？ 来吧。你有女臣命侯尚而为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没有把我接走。 您大王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来吧，落马。 快走进来。 站着，有什么话开口的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儿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啊！ 是要去，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，快一块的说。 众位我的们，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。一路之上，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有耳朵的， 冷淡一时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吧，我上来。好，打！老先生真是真。多谢先生施妙策， 厉害！ 轰轰， 大火灯了中。 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城。 Ah! 子，朕的胆这等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旁门扯起来。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设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吃，人马西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吃，人马西奔西杀。纵然夺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阵。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卖烧饼的，带来多少？